我本来是居于第一殿，因为可怜冤屈而死的人，屡次放还阳间深渊，洗雪清白，所以降调司掌大海之地，东北方卧巧石下的教唤大地狱，并管理16个诛心小地狱。所有鬼犯发配到本殿的，已经在诸狱受罪多年了。即使有在前四殿查核没犯什么大过错的，每殿各查审7日，押解到本殿也查不出丝毫作恶的事迹。但是他们的尸体经过5期35天没有不腐败的。而这些鬼犯都说，在世还有善愿尚未完了，有的说要修建寺院，搭建桥梁，铺设街路，开河挖井，或者积极劝善的书与文章等善事尚未完成，或是放生的数目未圆满，或是父母尊亲奉养，或死葬之事尚未全备周到，或是受恩而未报答，为了以上等等事哀求准许放还阳世，因此没有一个不是立下誓愿一定做好人。但是这些鬼犯以往在世之时作恶昭彰，神鬼了解得非常清楚，现在如同已到江水中间的船，发现漏水要补已迟了。可见阴间要是没有怨恨的鬼，阳间就少有仇怨的人。真正修养德性的人，世间真是难得少有。现在来到本殿的鬼犯，照过孽境后，自然知道自己是恶类，不用多说，牛头马面押上高台去望乡吧。 所设高台名叫望乡台，望乡台的面如宫北，呈半圆形，朝向东西南三向。此台的弯面有81里，台后平直，坐北如同弓弦，已如树林般林立的利剑做城墙。台高49丈，以刀山为山坡，砌成63级的阶。善良的人不用登上此台，功过相伴的人已发放往生轮回去了，只有作恶多端的人才登此望乡台一望，家乡如在眼前。男女老少的家人亲友们的言语行为都能看见听见，发现没有人遵从自己死前的吩咐与教训，所有自己以前决定的事一件件被更换了，而辛苦挣来的财物被瓜分搬运一空。官夫想娶小老婆，寡妇想再改嫁，田地财产难公平分配，原本清楚的账目被贪污得浑混不清，死人欠活人的账分文都难少，活人欠死人的由于失去证据一概耍赖，恶行恶状的被搪塞掉，所有的错误罪恶全推给死人，所有父系母系妻系的族人全怀怨的评论自己，儿女个个心怀私心，朋友则失去信用，略有几个亲友想念自己在世的情分，副官哭几声，一回头马上又冷笑两声，还有种种恶报逐一现前。儿子因犯罪被系入狱，或被坏朋友带坏了，女儿则生了怪病或被奸淫，事业瓦解了，房屋被火烧了，大大小小的家产很快地消耗光了。其实作恶得到报应的又何止是阴魂呢？有些阳间的人也会亲见自己的恶报，所有邪恶的鬼犯看了以上情景后，押入教唤大地狱内，仔细地考察曾犯何种罪恶后，再分发进入诛心小地狱去受苦。 小地域内各地埋设危险的木桩，用铜蛇做成链子，用铁铸的狗做土堆，将人捆绑压制住手脚，再用一小刀将人开膛破肚，勾出心脏，一块块地割下来，将心脏给蛇吃，肠子给狗吃。如此受苦期满之日，痛止皮肤完好，再分发以下各地的地狱去受苦。将不敬鬼神、猜疑是否有因果报应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杀害生命等心肠割掉的诛心小地狱，将善愿未完就先行罪恶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亲近邪恶、行为错误、违背正理、学习方术、妄想长生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欺善怕恶、邪恶的怨恨他人、何不快死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计较名利、是非、疑惑他人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强暴妇女、设计令妇女失贞、引诱妇女顺从自己的淫意，或者不论有无谋害之意，与妇女贪恋饕乐等心肠割掉的诛心小地狱，将损人以利己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悭贪不舍、不愿不施、不顾别人面临生死紧急之困境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偷窃、盗取别人财物、昧着良心耍赖而不还债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忘恩负义、以仇报怨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好斗、好赌、好胜以致牵连拖累他人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为了名利、欺骗、诱惑大众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自己虽未亲自加害，但却狠毒地教唆他人去害人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嫉妒善良、贤能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，将执迷不悟、死不改过、毁谤他人等心肠割掉的小地狱。世间的人，凡是犯了以下罪行，即入此等地狱：一、不信因果，阻止别人行善事；二、借名去庙寺拈香礼佛，却谈论别人的是非；三、烧毁劝善的书籍、文章；四、礼拜神佛却吃食荤肉；做佛事，如普渡、超度亡魂、观音法会、浴佛节等时，不如素、不持戒，清净身口意三业；五、厌恶别人念佛诵咒，毁谤学佛修道的人；六、识字的人不肯将古今报应的事、劝世的文章念给未识字的妇幼等人知道；七、挖掘别人的坟墓，再予以填平灭迹；八、放火蔓延，焚毁山林，或疏于防范家人，以致失火延烧邻居；九、引诱逼迫生病瘦弱的人来比赛体力，令其自卑或伤身；十、隔墙抛掷瓦石，误伤行人；十一、用毒药在河流中毒杀鱼类；十二、射箭或用枪支射杀禽兽，放置射杀鸟类的火枪暗器，造捕杀鸟兽的丝网、粘杆、陷阱，或以盐卤、毒药等撒于草地；十三、死猫、毒蛇等物不埋入深土中，以致有人挖出，留下的洞穴害人丧命；十四、冬天、春天寒冻时开垦、挖掘土地，令虫类冻死；拆墙改造，致令人受寒受饿；十五、私人的身份却借用官家的头衔，以势力霸占名地； 16，无缘无故填塞水井、水沟，致令人饮水不便。如果违反了以上各项罪事的，即押赴望乡台，发入叫唤大地狱。受苦之后，如果应该割碎心脏的，就押交给各层小地狱判罪受刑。刑期满后，转介第六殿，查对有无其他的罪。假如世人在世时，不论有否犯前项等罪事，能在正月初八如素，境界身口意清净，誓愿不再犯罪的话，不仅本殿各狱的刑罚可以避免，并且准许请求第六殿减轻刑罚。不过，如果是杀生害命、心境邪恶、行为违反正理的人，或男子奸淫毒害妇女，妇人贪淫、泼汗、妒恨，损害妇女名誉节操，或是偷盗财物、昧心耍赖、忘恩报怨的人，以及在生时执迷不悟，即使见闻劝善的文章句子，也不立即悔改的人，则绝不轻易给予减刑。 师父，听到这里，心情好沉重哦。冥界有这么多的诸心地狱，都是因为人心有那么多的坏心肠造成的，是吗？ 一如啊，你问得很好。大家要知道，冥界会有这么多割心肠的小地狱，就是在警醒世人。地狱的刑罚不单只惩罚恶行，即使只是意念上的险恶，诅咒他人也是逃不过阴司鬼判法眼的。在阴间有一处举义司的单位，只要你起了悖逆父母师长或仇骂父母的念头，就会减寿100天的。民国13年，西元1924年，陕西汉中有一个驻军营长，风流好色。他早已结婚，并且生下几个儿女。偶然看见他营部里有一个书记官的新婚太太，娇艳如花，不禁万分倾倒。费尽不少心机，终于在他阴谋陷害下，以通敌罪名将书记官给枪毙了。营长立刻托人向书记官的太太求婚，那书记官的太太坚持要一夫一妻才嫁。营长有妻子儿女，好事绝难成就，但营长为色所迷，竟狠心把他的妻子儿女全部毒死了。新婚之日，营长与新娘及部分来宾合拍一张照片，过好多天照片都未送来，营长便亲自去取，一看之下吓得面无人色。原来照片上新婚夫妇及来宾背后赫然照出大小5个鬼来，其中之一就是书记官，他还是生前的面貌，紧紧地站在新娘背后，穿的是制服，一层层的领子都没扣上，额上还隐约地看得出是被枪弹打破了的裂痕，满面血污，异常恐怖。稍后便是一个女鬼，是营长的妻子，完全不是人的样子，头发披散开来，一对眼珠向前突出，两个青筋抱起，鼻子拱得高高的，嘴巴张开，看不见下颚，两嘴角一直拉起两耳根，双手前扑，做鲁人状。再后就是3个小鬼，是营长的儿女，狰狞的形象跟女鬼差不多。这件事传播出来给营长上司知道了，将营长判处死刑，可怜的新娘也羞愤上吊自杀。这件冤魂现行的照片被翻洗多张，到处分送传官，以资劝化。当时颇负盛名的四川五老之一赵姚老特在照片上亲笔题序，简单示略，结尾有2句发人深省的话，劝人少结冤仇， 时时回头一看。